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丽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凯西。 我是圆圆。 今天要来扇自己嘴巴。一开始昨天咱们聊尼泊尔地震，我记得我就说中国媒体好像表现得有点怪异哈。我说、哎呀，大家就是媒体报道好像不是很尽力，但是群众们也不是很在乎，我感觉大家都觉得像窦唯坐地铁啊、汪国真去世啊这样的新闻离咱们可能更近，咱们更愿意聊。但是我实在觉得这俩就是特别属于个人的那种审美领域的、我觉得没什么公共性，就是你喜欢你喜欢，我喜欢我喜欢的，就是好像大家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或者需要去讨论的地方。但是发现天哪，到今天为止我看我关注的那些公众号里面还在推汪国真，我说这是新闻太淡的原因还是怎么着？确实一个诗人好像是得绝症去世的哈，英年早逝，算得上59岁、就是这么悲伤吗？你们什么感觉？这个当然死者为大哈，说这话好像有点不敬，但是我说实话我无感。 不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分清楚，你是要讨论这个汪国真这个人呢，还是他的作品呢，还是讨论 没法切割呀， 因为他去世而大家有对他有这样大的反应呢？你要稍微， 我们只能讨论最后 一 种， 先听哪个？ 我们只能讨论最后一种，是因为我觉得前两种来讲的话，就实际上这两天舆论场上就是这两个对于他的这个作品或者是对于其人的这种讨论已经非常的多，但是你看来看去你会发现，就是喜欢的人或者说捍卫的人，他就是喜欢，他就是要支持。 哎，那 是不喜欢的人，他或者说是甚至是鄙视的人，说的可能非常刻薄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你两派之间你都无法去影响对方。 但是我怎么感觉我周围鄙视他的人要多过于喜欢他的人，或者说鄙视他的人在我圈子里太占上风，就是喜欢他的人都不敢说我曾经喜欢过他。 对，这不是以前有人说过啊，就是说其实那个胡紫薇他有就在上面说，他说他觉得更让他的这个汪国真的去世让他感到很痛心，痛心的是他甚至都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被他的小时激励过、 对吧， 他说他 小时激励过， 对，他其实说的重点是他觉得悲哀的地方是这个， 对， 因为他不想被别人说我是一个俗气的人。 对 也不是低俗就是俗气， 对，俗气的人、 其实啊，这个咱得暴露年龄一下，今天我看他的资料火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九零年，按理说90年我才4岁，所以呢我就根本 我才3岁。 你好吧，90年的时候我就快上大学了。 对，实际上今天讨论的这两个人物，可能我跟樊素来讲，我觉得我们俩要是张口说的时候都会有点怯怯的。 对呀、 没 经历过那个时代， 确实没有感受过当时的那个到底是怎么样。 好吧，我感到了你们俩满满的恶意向我袭来，无非就是想让我暴露一下我的年龄。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种话题这个时候我们俩就有那个劣势出来了，就是 对，就觉得没啥资格评论人家。 青春是无敌的。我这样说吧，就是的确在我上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就逐渐有这个汪国真的诗在市面上流传了、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来没有，我的确实打实的说我没有喜欢过他，因为那时候我喜欢的是席慕容的诗。非常喜欢席慕诗的诗，稍微 好很多，好很多， 对，也没有好很多。我觉得诗这个东西呢，我对它是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它非常，就像你刚才说，它非常个人化。你喜欢这个就是喜欢，就你喜欢吃臭豆腐，我喜欢吃鱼子酱，但是你就不能因此划分一个你比我好或者我比 你 强， 对、比 你 高 没有这样 的。 对，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必须要承认，在诗的审美上是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客观的标准的，的确是可以分出高下的。 那是 有些人的诗，他的确意境就好一些，就美一些，有些人的诗就没有那么让你有那种震撼感。所以就是两方面我都承认的，我都接受的。那你说汪国真的诗可能刚好就不对我的脾气吧，不对我的胃口，另外我也不喜欢他那种到处都合辙押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太像念口号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接受。 但是吧，虽然咱们上学的时候，虽然没有经历圆圆那种时代哈，但是我还是有隐约一种印象，我们上高中那会儿都会有人拿着那种盗版的书啊，在那儿抄， 互相的传阅，传阅干嘛呢？记在笔记本上。以后那个高 写作文的时候引用 啊， 写作文的时候你还可以引用引用。 Oh, OK， 我也是，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说实话，就是我一来，盗版的书吧，在我们同学里面，就是你传着看，我也传着看，特别脏，就那个出皮儿，就像各种地摊小说一样的。然后吧，你就我跟圆圆的感觉也有点像，你都什么？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之类的。就我上高中， 这还不错，没押韵。 我上高中那会儿，我都不觉得啊，这个诗真的那么美吗？但是当然，我就没有我因为这两天我听了像什么许知远啊，他们就有一些什么节目也在那聊，他讲到那个年代火到什么地步，说所有的媒体都在谈论汪国真，甚至还说呢，如果说中国有一个人拿诺贝尔奖的话，那就是他。然后他进高校，几乎是不是全北京学校都请他去演讲啊什么的，就特别励志，是吧？那个年代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儿吗？ 我没有关心过他的动向，完全，所以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倒觉得，就像今天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这个汪国真的去世对我来说最大的震动，首先是我很震撼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因为59岁真的是以现在的医疗技术，人的整体的健康水平来说，59岁真的是算早的。 对， 然后这点上比较震撼，然后剩下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多年了，也应该成熟了。过去的日子就过去吧，就是你如果喜欢过他，你不用害羞说我喜欢过他，没什么。然后你现在只不过是不喜欢了也没关系，或者你现在还继续喜欢也没有关系， 说明你长大了。 对，说明你或者你长大了，或者说你的这个审美情绪改变了，这都没有什么的，没有必要说有就把它上升到一个对你的人品的一个质疑， 好 像 羞耻， 好像要么说我承认喜欢他我羞耻，要么就是说我批判他证明我是不是太清高了，我觉得这都扯不上关系的。你尽可以去批判你一个人的作品没有问题的。 嗯， 对。 窦唯呢？窦唯感觉要好很多。说实话，当时他火的时候，咱也没经历嘛。他是九二年的时候还来红馆开过演唱会。 九四年是最火的时候， 是吧？ 因为我的情况是，我跟樊素肯一样，我们俩都是因为先喜欢的王菲，然后呢又回 倒回去， 倒回去 跟王菲有关系的人。 好吧，我是因为先看，那因为是先有。这个黑豹有这个窦唯这些人，然后才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叫，那时候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 对 对 对， 就很久以后才知道，哦，这个人又改回到王菲，然后又改回到王静，反正来回这名字换了好几趟，然后才慢慢的去注意到王菲这个人。所以我跟你们正好是反。 听说当年他跟王菲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窦唯的粉丝都觉得小女生都心碎了。 那个时候，你想黑豹是多么火？如果你现在回去听听黑豹的歌，那个是我觉得黑豹代表了这是最能够打动少女心的那种男生的气质，就是那种北京男生晃荡荡，就是谁都不屌那种。 对， 那种， 所以其实王菲那个爱谁谁的气质，我觉得是从窦唯那儿来的。 对， 就是后来我就看他们把他捧到神一样的位置哈，你看现在那个李健不是跟男神一样了吗？李健很少他会夸中国的什么音乐人，他最多夸什么诗人之类的。什么钟立风他夸过，不过也是因为跟诗有关系，但他说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个窦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怎么办，你本来那是这么有崇高地位的一些流行音乐人或者音乐家艺术家之类的，他现在他非得就要靠一股什么东风把他给再重新吹回来。你像窦唯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让大家讨论，人家就坐一地铁就背一包，是吧？ 就秃一顶 像一大爷， 有什么了不起？ 对啊，哎，我觉得特别像周云鹏，你如果把他头发弄长一点，他那表情特别像，戴一墨镜，是吧？ 不是，网上还有人说那个是不是他呢？因为说一直说疑似，然后问他本人，然后他自己也模棱两可，没有回答。然后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的确是他， 对， 因为研究了一下他和他年轻的时候跟王菲的一张照片，他们俩的耳朵是这两张照片的耳朵都是一模一样的。 天哪！ 然后还有网上也有好事者说他最近有见过窦唯。吃过饭握过手，然后当时窦唯背的包呢就是地铁上他抱在身上的那个包。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人在微博上艾特王菲，叫王菲认认到底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太过分了。 就是窦唯，你说他怎么着都是过着他自己的生活嘛，是吧？好像现在还有在继续做他的音乐。他也听说圈里面流传很多关于他的传说，说去哪儿有一个富商出多少钱让他现场给唱一个，他就钱都砸桌上了，死活就不给唱去。 且特 别有细节， 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知道。 对，这个段子真假还不知道。 然后还说那个张亚东也是老是给王菲做音乐的，他就说怎么着我都一俗人，跟窦唯相比的话我纠结的都是一些俗事儿。 嗯， 但是窦唯呢就真正超脱。 嗯， 然后又说他是一个十足的文人。 嗯， 你本来说流行歌的搞流行音乐的似乎是吧，人家还有看法。 那个时代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些搞摇滚的崔健也好， 嗯， 还有这个窦唯也好，还有什么何勇也好，你认真去看他们这些人都是近乎于有诗人气质的人，他不是跟这个世俗世界搅和的特别深的人。 嗯， 你包括你去看那个崔健最早的那几张专辑，他还用古琴去配他的摇滚乐。你现在放谁身上能够做到这种 crossover 做不到？ 嗯，哎呀，你看说着说着，我觉得讨论人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但是你说远了，讨论回那个时代。对，我们就现在小年轻们可能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当时那个年代到底长什么样子哈，就你能从那些歌里面从那些文学作品里面似乎还是能够窥见一把的吧。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窦唯唱的无地自容，然后等一会儿呢会有一个文艺中年著名的时评人， 心永远是年轻的， 对，宋时南老师，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看法，就关于这个汪国真啊，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三句话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凯西。 我是圆圆。 来听一下宋世南的点评啊。 嗯， 我前两天跟他在香港吃了一顿饭，他吧也其实也是个段子手。 嗯， 所以我听他讲着讲着，我就冷不丁感觉他接下来要讲笑话了，就这个乐呵呵的，这个说汪国真说的挺狠的。怎么评价他？第一个问题是， 中国人呢有那种死者为大的感觉，所以呢一个人去世之后一般都会不吝惜这个溢美之词。汪国真从进入这个二十一世纪以后基本上就很边缘化了，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他主要红的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然后汪国真呢，我的评价是一个曾经的一代鸡汤名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鸡汤，有点接近于现在的那些情感写手啊，或者励志写手啊，或者暖男写手啊，那一类的暖暖的充满了正能量。但是呢他没有太多才华，而且他写的东西呢跟诗的关系也不大，因为他既缺乏真正的想象力，也缺乏把这个个人的非常独特的人生体验转化成文字的这种能力，也缺乏这个新鲜的意象的建构能力，当然也没有太好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他的这个诗歌无论从思想结构到语言其实都是相对比较 low 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和太多的这个闪光点。 嗯， 当然呢我们不能因为他去世然后就一定要去把他说成是一个好的诗人。那么汪国真的另外一面来看，他从影响来讲，那么当然是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名诗人，但是名诗人未必就等于好诗人，就像一个明星，有名的明星未必就等于是好人，对吧？比如像我们的成龙大哥，他非常名，但是我可不觉得他是什么好鸟，对吧？所以好诗人和名诗人不能够直接挂上等号。汪国真非常有名，他确实影响了非常多的这个在八九十年代成长的年轻人。主要的方式呢是通过这个明信片和贺卡，这是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特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生日贺卡上面写祝语，或者到了元旦、圣诞节，啊，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那么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甚至是这个师生之间。那么有赠送这个贺卡和这个明信片的这个风俗，而明信片上面呢一般会写一些祝语， 而这个汪国真呢和席慕容两位就属于是明信片大师，他们俩呢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文学地位，但是呢他们一定有贺卡地位，或者说有一个年代记忆的地位。 嗯， 我也并不会去挖苦那些喜欢过汪国真而现在因他的去世而感伤的人，因为审美呢是个人化的，而且是主观的，那么这个审美无争辩嘛，有一种说法叫，就我并不想用我的趣味去统一别人的趣味或者说服别人的趣味，但我个人的审美趣味呢，就算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汪国真的，因为我觉得他写得很笨拙，然后没有太多的这个穿透力。而现在来看的话，那汪国真的东西呢可能就会评价得更低了，因为毕竟你如果读过一些水平线上乃至优秀或者出类拔萃的这种文学作品，那么你会觉得汪国真的东西说实话他确实是这个不太入流的，当然也没有大的伤害，他的东西呢就相当于小清新鸡汤，不过鸡汤这个词呢我觉得其实挺侮辱鸡汤的，鸡汤很好喝啊，很有营养，好像就最早有一本书叫心灵鸡汤， 对，美国人写的， 就搞成了这个了，对吧？ 嗯， 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心灵鸡汤有人愿意喝，而且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种运作嘛，有需求就会有贩卖者。汪国真自己可能不认为自己写的鸡汤，他说不定还觉得自己文学才华很好，曾经发过狂言说要去拿诺贝尔文学奖他发过这样的狂言的，因为名气大了捧哏多了，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是谁了。而现在我们能够记得的汪国真的一些诗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确实是非常平庸的，我反正一句都背不了 哎，被你说的这么 low 哈，那他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呢？ 其实一般来讲，被最大多数的这个民众所喜爱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是这个从文学性来讲，其实是这个价值不高的作品。通常来讲的话，像比如说我们会知道，那其实不只是汪国真呐、啊，那么在八九十代流行的这个文学作品，啊，包括什么琼瑶啊、陈凯伦呐、啊，对吧？也包括汪国真呐、啊、席慕容啊。这些等等，他们相对来讲都不是真正有文学才华或者说最有文学才华的那种人，但是他们作品却最流行。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觉得文学是不在行的，文学也是其实需要专业的修养和专业的这种天赋的，那么大多数人那么可能就喜欢看点故事，或者呢听点人生感悟，或者呢再来一点点励志的这种思想格言啊，励志的格言，那么他们对真正深刻的有穿透力的或者是有极高的文学技巧的作品，那么他们会因为有一定的门槛而反而不会去追逐。比如说你就很难想象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夫卡的、博尔赫斯的会那么流行，那么显然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像博尔赫斯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卡夫卡呀、西科夫啊，他们相对来讲都是小众流行的，那么大众流行的那么一定是这个最通俗乃至最庸俗的东西， 嗯， 那么一定是大众最流行的，这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没有办法的，任何一个时代基本上都对心灵鸡汤有需求， 嗯， 甚至心灵鸡汤的就是主流的需求。 对，但是他们就说这个跟时代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后面的商业化的浪潮它又没有席卷过来，前面的比较先锋的那些诗人他就让你生意消失了，所以呢他相当于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在适当的时候他就被时代选中了。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整。然后我觉得呢是这个汪国真走红是在1990年， 嗯， 那么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年份， 对， 那么当时呢正好是处于一种文化真空，因为由于之前的这个悲剧，那么呢整个这个文化界也好、知识界也好、思想界也好，那么陷入了一种逃避抗争，那么呢甚至是这个反崇高、反这个精英、反高尚的一种这个氛围，当然这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悲剧所造成的一种自我逃避。而这种时候呢，汪国真的这种小清新的 那么并没有太多的抗争意味，他很多是要求人逆来顺受，像我记得他说不要轻易去爱，不要轻易去恨，人单纯所以就会快乐，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小清新的一种消解，那么不再是这个80年代理想主义这个横行的时候，而这些化倾向比较明显的时候，那种就是要对公权力的这个不当的这种行为说不，或者就是要争取更大的这个言论空间、思想空间乃至行动空间，那个时候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种氛围。而汪国真的是要你不要轻易去爱哦，也但是也不要轻易去恨哦，这是带了很浓重的这种当代意义上面的犬儒的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他在那个时候呢正好可以填补这个文化真空，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我开始谈到的，就是在任何时代，那么心灵鸡汤都是这个主流的需求，都会有人需求心灵鸡汤，而80年代很少有人会熬制心灵鸡汤，那个时代或者深刻或者装深刻，但是很少有人去写小清新的， 嗯， 就是这个个人的有病呻吟或者无病呻吟的一些这个人生感悟的东西， 嗯， 这东西在80年代没有太多人写，而汪国真其实从80年代就开始写了，在80年代呢当然没有太红，那么到90年，那么他这种心灵鸡汤，又在这个文化真空的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下子就窜出来了，所以一下就被观众给选中了，而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官方有意无意的对他的一种默认放行甚至助推，那么也是走红的这个原因，当然也许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果他是这个具备这个思想上面的批判性或者比较尖锐，那么他一定不可能走红。而他当时在1990年还有多次到高校演讲，我们要知道，在1990年要去高校演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那么他能够任意出入高校去演讲，说明呢官方对他至少是默许或者是有一定青睐的。而在1990年的新闻出版报，这是属于版属的一个官方报纸，那么还把汪国真的书评为了这个年度10佳好书，那么呢我觉得对他的这个默许青睐放行，那么也相当于是在这个有意无意的助力这个汪国真的走红。 嗯，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两者，官方的这个默许和这个放行呢，那么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好，这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鸡汤任何时代呢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它确实诞生的那个年代哈也比较的特别，可能这个像北岛他89之后他就已经不在大陆待了，然后像这个顾城什么的后来也去了新西兰，然后孩子就卧轨了，所以这个哎呀就是可能刚好那个年代吧，也是需要这么一种可能重新让大家的这个精神，他给你需要当时就是那个时候他需要这么一种所谓的营养， 需要舒缓一下。 对、 嗯、对，他刚才可能我觉得宋时南说的比较多的一些是这种从汪国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一些原因，因为我看到就是汪国真去世之后，其实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崔卫平他就说，他说汪国真当年红是因为那些真正能写诗的人在牢里或者是无法发表作品。然后这个文学批评家朱大可他说，孩子的死去为汪国真的诞生开辟了血的道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都有点太片面 了， 对对对， 没有，不是这样的。 对，即使孩子还活着、 嗯、 或者即使怎样，我觉得可能汪国真还是有他红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包括说从受众的角度来讲，说到说他的诗可能降低了诗歌的门槛，让更多的人会比较容易去理解跟接受、 嗯、 这让我想到好像跟这个推行简体字是一个意思，为了扫除文盲所以简体字比较好容易推行。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比，因为诗它毕竟不是什么必需品，诗本来它就应该，我甚至觉得它是 我觉得诗人会觉得反对你这样说，他认为诗恰恰是人类灵魂的必需品、 嗯、是，但是不是走入大众的必需品。 你说的必需品是生活，就是你日常生活， 对， 比如没有水了、 嗯、 没有饭了你就饿死了，但没有那种程度、 嗯、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完全没有诗的话，其实也是很可怕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吧，就是说你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欣赏得了诗的、 嗯、 就像余秀华都这么说。 我不认为是、嗯、就是我不是认为就是人人不能够欣赏某一类型的诗，就是你可以把诗的这种东西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就它是人的灵魂本质的东西。可能一个放牛的放羊的、 嗯、 他在大山上站着每天早上站起来他说哎今天 什么什么，他发一个感叹，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诗意的一种存在了，不一定是非要印到纸上，或者是几行字儿都堆叠在一起，有一定的格式，这个东西才叫诗，我觉得不一定的。 就是说你看，如果哈，如果这个汪国真，你说他活在现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活？我看到他 连马云都火了，他有什么理由不能活？ 不是，我看过他过去的一段一段材料，就是讲他自己怎么样去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原来还参加过主持人大赛的，你知道吗？就是跟当年这个许戈辉啊和张泽群啊， 不是说他在那个比赛中暴露了智商吗？ 但是你说上央视这么一个比赛，可能另外对他名气上来说，他又是另外一种包装或者推动。 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是现在我们习惯在生活在一种凡事都从炒作包装这种角度去思考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这种已经成名的人或者想成名人的这个行为 反推他， 觉得一定是有他的目的，是吧？ 但我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很单线条人，你看他写的诗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远没有于丹那样的人那么复杂。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他想干什么他就去做，他想说什么就去说了，他想去参加主持人大赛并不是说我要红我要打入央视，他就是对主持人这个行业有一个他自己的向往，他想去透过这个方式去参加，因为他也不需要再透过这个活动推销自己， 他已经都 要 拿诺贝尔奖， 他已经卖过了，他就这书他已经在这个卖诗集已经这个卖过了，那时候你去书店看看这个书架上放眼望去都是汪国真的诗，他不需要再去。 他说他是全中国盗版最多的，被盗版最多的， 这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包括那个时候余秋雨也是被人诟病说他贩卖文化，但是我也承认余秋雨的第一，我看到他第一本文化窟里，我确实觉得很好看。 对啊， 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散文能够写到这样有感情、有议论、有史料、有经历，已经很难得了。当然，你说后面他可能有很多东西在复制自己的这种形式，然后复制的没有第一本那么好，那有可能，但是我不会否认说他第一本书写得很好。 所以现在你看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那儿祭奠自己的青春啊什么的，我甚至会觉得，我说你祭奠自己的青春，那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重新打量一下80年代90年代，或者说重新打量一下诗歌或者文学。因为现在你说在媒体上让大家去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话题是很少的，你只有一个突然间爆出来的一个什么新闻性的，你才有可能像余秀华，是吧？就是 这个要求太高了。我目前看到的大家为什么对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汪国真不屑，然后有一群人就突然的群情激昂，其实是觉得有点侮辱到自己那个时候的青春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包括说现在就有一种 侮辱到自己， 对，是其实是在意的是那件事情。所以你包括说你不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去缅怀青春的风潮特别的盛，包括电影什么致青春呐、然后万物生长啊，然后什么匆匆那年呐、就是全部都是这种。就是我当然我觉得我看致青春我也很感动，我不是说我对于那个年代的故事什么，而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嘛。但我不知道圆圆对于这种现在的青春片儿， 我都没有看过，因为不能吸引我。 对，那不能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吧，我觉得是拍这种片子的人，因为他们到了那种怀旧的年纪了， 不能吸引我， 他恰好掌握了资源和话语权。 是，我觉得就这点事儿也值得拍个电影怀念一下吗？就是 刚好又有市场， 不值当的。对我来说，觉得因为可能我跟他们的这种感觉不一样，或者我看中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不能以我为这个标准。 对，但是就是你是不是你们那个时候的主流，或者说你那个时候喜欢的东西，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亚文化？ 有可能，我那时候喜欢看漫画。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漫画，对，那时候就已经跨入了二次元的行列了。对，所以就摒弃了这些什么汪。 但是你说他们哪个年代完了，现在已经开始 了 缓慢年龄 了，绝对不是有意伤害，先声明。 但你看你怀念你的少年时代的时候，你都可以像什么汪国真啊、席慕容啊、琼瑶古龙啊、窦唯啊、这些摇滚或者那些朦胧派的诗人，他都可以算作是陪伴着你们成长的。怎么我觉得到了咱们 都没有那种你觉得放在文学库里面或者艺术库里面，它算得上它是有一定地位的东西。咱们八零后，我怎么 就是真有艺术价值的东 西？对，我一会儿我都想不起来咱们是怎么长大的。 对对对， 我是想说，其实我能明显的感到，就是在你要这样说，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真正的一种多元、 是吧？ 多元性，就是你有汪国真这样的，你有席慕容那样的， 你 也 有 孩子 和 顾城那样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有一方这个追求的，而且他们之间的意志性非常大，就差距拉得非常大。 而且一波接一波，孩子完了之后，但汪国真就出来了。孩子之前又有别的 事，有别的认识，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可以同时，我可以去听这个黑豹， 选择你自己喜欢 的。你想那个时候有唐朝， 甚至还继续听红歌的也有，是吧？ 对，也有。然后那时候红歌黄唱嘛，用那种香港台的唱法唱什么那个十里相送什么这些东西，都什么都有的。但是现在你感觉好像你的途径多了，你有网，你有手机，你有什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接受东西很单调， 对， 很单一。 包括这个创作者本身也是，你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说好像窦唯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窦唯也好，崔健也好，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就是那种对多元东西。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就觉得，按理说现在的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其实接触到多的东西的途径 更 多了，但反倒创作是非常单调的。而且现在可以说，尤其我觉得乐坛好像没有在还有很多人也会感叹说，好像没有真的天王天后，后继无人了。可能再往前一点，还有以前还有什么四大天王啊，或者台湾有周杰伦什么，你再往后你会觉得他们的接续者也都没有 了。 就是咱们是成长在一个文化比较越来越荒芜的这么一个年代， 就是、表面上看选择多，但实际上你的同质性非常强。就像刚才凯西举了四个我没有看过的，就是怀念青春的电影，我感觉可能都差不多，内容都是大同小异，都是谈一些有花无果的恋爱而已，然后伤春悲秋一番完了。 而且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然后拍这种同类型的电影？而但同时又吊诡的是，有好多人进去看，就反复的看，你是反复的把同一个对同一段情怀重复很多很多次。 他在里面找自己的青春啊， 找得到，真的有找到自己的青春。 很多人看的时候会哭，或者是会，其实你都觉得挺傻的，就是这种电影你还能看哭，但是大家都是在里面看到了曾经自己的一点点影子，哪怕也好，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情移进去。 所以它是一种自恋的文化的产物。包括大家为什么批评汪国真什么的，其实刚才凯西也说了，不是真的维护汪国真，是维护那个曾经喜欢过汪国真的自己。最终还是落在自己的身上。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啊，或者现在爆出来的新闻，他都可以把它当做一面镜子。但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手机玩太多了，信息太爆炸之后，你发现可能搞创作的人他也不一定能静得下来，就是你观者也不一定能静得下来。 回到坐地铁的窦唯大叔，人家就是能够静得下心来。 对啊，我就想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还没手机呢，当时呢我们那个新华书店它底下有一个小的音像店，还专门卖磁带。我就想每个礼拜可能去看看有什么新的磁带，你就把那个磁带买装到复读机里面在那听。那一刻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仪式，你知道吧？但现在你听一首歌，你看一个电影，你太容易了，你少了那种仪式感，就少了对这种音乐呀，或者什么艺术品之类的一种敬畏吧，可能是。好，这个怎么扯这么远了哈？等一会儿回来之后呢，再回到这个汪国真的身上。那还是说，现在有的人突然间火了，你看，要不然就是余秀华说人家这个身体残疾，要不然就是汪国真因为人家去世了，所以就一夜之间似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但是这对于文学本身或者对于诗歌本身来说，它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等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聊。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凯西。 我是圆圆。 我们先来听听宋史南老师是怎么样来拆解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诗人都是这么一种方式火。 就是现在你看红起来的啊，突然之间被大家关注的诗人，一个呢是因为他脑瘫可能，一个呢是因为他去世了，这其实也很怪，说明诗人他本来就不活在大众视野里，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很准确的，在当代的话，这个其实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那么诗人都不再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了。诗歌的时代可以说已经离这个大众有点远了，这跟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80年代，对吧？台湾的这个60、70年代，啊，那时候诗人是这个绝对社会关注的这个焦点，聚光灯的中心。那么这个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其实我本人一直认为诗歌就应该是小众的，诗歌应该是精巧的，应该是有一点这贵族气，有一点书卷气，然后有一点仙气的，或者有一点这个极端的个性化的表达的一个东西，非常雅致的，但是又非常极端的，非常个性的一种表达。所以呢，诗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去写，也不一定是需要人人都要去欣赏。如果说号召全民写诗也很恐怖，1958年就有一次诗歌行动，老毛发起的全民写诗，诗歌大跃进，哇，出现了很多很可怕的这种政治诗歌和这个很糟糕的这种诗歌。诗歌就让它还给小众。当然呢，如果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审美有一定的期许的人，那么适度的读一些优秀的诗，伟大的诗歌，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但诗歌不流行，我真不觉得什么悲哀。 嗯， 啊，诗歌如果流行的话，那么可能它的本位也就更远了。因为我以前说过嘛，大众的口味注定是偏中下的。诗歌如果流行，那么流行的诗歌也未必是好的。而且现代节奏这么快啊，商业社会、信息社会，那么像诗歌这种表达方式的话，确实是跟大多数人日常的阅读或者日常的这个信息需求是不吻合的。 嗯嗯，如果说这个汪国真活在这个年代，你觉得他会红吗？ 没戏，没戏，因为汪国真那个东西，当然如果他活在现代，然后他的表达接近郭敬明啊，什么安逸如啊，这些也有可能红。但如果我们假设他还是当年的那种语言，那种诗歌技巧和那种思想的这个层次，那么现在是很难红的，因为每个年代的鸡汤需求不一样，很复杂。这个你要叫我来解释，或者是来预测，这个比如未来鸡汤需求是什么样的，或者来解释现在的鸡汤需求是什么样的，我还是很难把握。但是呢，像郭敬明这些能走红，但郭敬明显然跟汪国真的这个风格是不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汪国真这种风格，如果他不与时俱进的话，恐怕他是一个只能天天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上面发点诗，然后只有他的超过这个5个亲戚加朋友给他点赞。 好，他继续表达了对于鸡汤的鄙视哈。 嗯， 其实鸡汤为什么这么讨厌啊？ 我觉得不是讨厌，而是说鸡汤它代表了一种哲学是很危险的。 嗯， 就是它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以为人生的一些苦难可以靠轻飘飘的几句话就可以去克服和解决。 对，因为它并不给你， 它没有实质性的 方法。 哎，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鸡汤还能就是至少还是有一部分受众，现在好像鄙视鸡汤的人越来越多，是什么？是过去他那么骗骗你，还真的有人就成功了。现在你会发现，这个能不能成功，或者说能不能获得你想要的生活，你自己可控的元素越来越少了。对， 对， 即使你自己付出130%的努力，可能那个上向上流的途，那条路已经 还要怪社会是吗？ 嗯， 上行通道已经 关闭了。所以你看，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是负能量，对不对？那种 就是 神转折 发泄， 说真话 发泄。嗯， 所以就是可能现在的媒体环境我觉得也变了。你看现在最受欢迎的什么奇葩说之类的， 嗯， 那些可都是 包括你刚才 什么都敢说，特直接表达的人。 诗人突围靠什么？靠脑瘫， 嗯， 靠自身的死亡。 嗯， 其实为什么能够突围，就是因为脑瘫和自身死亡，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好懂的意象。你说这个人写诗写得好，然后你张贴出来，你让在朋友圈里再怎么发，大家没时间看或者看不懂也就过去了。但是你告诉他这人脑瘫的还能写诗， 嗯， 或者这人已经死了，他诗再也不写了， 他首先是个新闻， 他立刻就调动， 嗯， 对，调动你的积极性去读， 嗯， 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写诗这个东西，我始终觉得文学主要是靠天赋，学是后天，你怎么样去学都显得笨拙，你知道吗？ 特别是诗歌，我觉得诗歌一直对我来说觉得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我觉得是这样的，诗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是一种冲动，就是包括海德格尔说人是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的，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 为什么有人想写诗？就是他活着活着他就自然的想去流露表达这种东西。那在这个首先这个冲动之外，其次呢，你要有学习技巧要提高，这就好像红楼梦里那个林黛玉教那个香菱写诗那章，其实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写诗的一个范本，学写诗的一个范本可以去读。 嗯， 那林黛玉也提醒这个香菱说，不要去看那种看上去很美很轻巧小清新，什么那古砚微凹句墨多，听上去很美的意境，说那个反而是妨碍了局限了你写诗，有点类似于不要多看汪国真或者席慕容这样的诗，要多看孩子顾城北岛那样的诗，它打开你的格局，开阔你的心胸，你的眼界，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提高了以后，你再去磨练，反复的去写，去磨练，去积累，你才会一步一步的就逐渐有一个技巧。它是天分和技巧并重的，跟任何弹钢琴学舞蹈其实是一样的。 我还觉得就是有些诗人他有非常特别的生命体验，你像余秀华那种，他有的诗写的真是特别好，他的那种非常个人化的你是没有办法替代的。但像我们现在，我怎么觉得每个人活的都， 啊就是， 都同质化？ 没有，最近刚出来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就是说把吃饭那个吃货诗人，你还记得吗？就是 谁啊， 你说那个小就中学生是吧， 香蕉泡在牛奶里，他想了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你日常 的 生活和诗结合在一起。还有说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辣鸡翅和那个鱼香肉丝，他们在水面相遇，问到底我们俩之间谁更下饭，就是你让你会心一笑的东西，既把你的日常生活让你更加有一种乐趣在里面，这就是个人的品味和风格特色。 说到底又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是吧，就是现在他可能虽然说他们都讲80年代比咱们这个年代思想更加的自由开放什么的，但怎么着现在生活它是不沉闷的，就是你可以去供你玩味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多，但是主要就是你想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和方式去对待它。可能 这个我觉得还是回到鸡汤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东西你刚才说太轻松得到了，所以你反而没有沉不下心去好好去品味去玩味，你就比较不出高下了。 所以我就在想，可能等这个时代过去之后还能留下的人是谁，就是说还能让下一代的人去真的像今天纪念孩子也好，纪念顾城也好，去纪念那样人还到底有几个。我觉得如果 对 对， 所以说木心讲的嘛，判断一个时代是个好时代还是坏时代，就一个标准，有没有大师，没大师那就白搭。好，这个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特别要谢谢凯西。好，再见 再见。